二，新词语。约会。当时。模样。想象。选修。政治。门。方面。记者。故事。身，一切，吸引，夜校，寻求，阿拉伯，太太，表妹，帮忙，酒，化工，学院，于是，有所，思念，光，源，香，会，尽管，差异，普通，动，居民，房子，平方米，春卷儿，老，温暖，亲戚，串门儿，儿媳妇。